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83集，学坏了的耗子。开封府里，拿着笔正坐在院子里画一张图的白玉堂转过头，一个喷嚏，站在桌边帮他磨磨看他画画的小四子，一手托着下巴打哈欠。 爹爹和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舅舅是不是去皇奶奶那里了？ 白玉堂揉了揉鼻子，估摸着展昭这么晚还不回来，没准又出事了。边放下毛笔边摇头，拿起自己画好的那张画像问小四子， 像吗？ 嗯，好像差不多。 你说你这孩子不画山水不画美人，你画个老太太干嘛呀？ 白玉堂和小四子听到背后传来说话声就回头，只见天尊拿着个酒坛子站在他俩身后。门外阴侯也溜达了进来，他俩在南安寺待了一天刚回来。 昭呢？ 在宫里还没回来。 白玉堂将画像放下，回忆着刚才看到的那个老太太还有什么特征。 来来来，我看看你画的什么呀。 天尊伸手拿起画像看，白玉堂就将刚才跟小四子回来的时候碰到那位老人家的情况一说。阴侯拿着两张画像比， 像吗？ 像的。 嗯，他功夫很好。 但是想不出来江湖上有这么好人。 他有没有说什么？ 于是白玉堂将老太太临走说的那句世道不公，他一把老骨头活得好好的，画上的人年纪轻轻却死了，告诉二老。天尊突然摸着下巴扬起脸。 哎呦，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句话。 白玉堂和小四子都抬头看天尊，良久天尊摇头。 嗯，想不起来了。 这话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，会说这种话的人不在少数吧？ 倒也是，我要是看到有些小孩死了呀，也会这么觉着。我活了100多年都好好的，怎么有的小孩还没长大就死了？世道真是不公。 白玉堂皱着好看的眉头盯着画像发呆。阴侯对案子没兴趣，去洗洗睡了。小四子跑去泡脚。 我说啊， 天尊到白玉堂身边坐下，拍他一记。白玉堂抬头看自家师父，天尊显得挺好奇。 虽说那猫仔的事情你向来上心，不过这个案子你好像特别走心呐，有什么特别吗？ 白玉堂倒是有些意外的看自家师父，觉得他倒是还挺细心。白玉堂放下手里那张老太太的图像，拿起了那张公孙画的画像。 这个人我不认识。 然后呢？ 但是那具骸骨却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 哈，你怎么认识这么瘦的朋友的？ 白堂无语，斜了天尊一眼。天尊笑嘻嘻，不逗徒弟了，很感兴趣地抱着胳膊看他。 就哎呀，不逗了，我的意思啊，就剩下一副骷髅了，你怎么看出认识的？ 感觉不过天底下的骷髅都长得差不多，我可能看太多了。 天尊让白玉堂逗乐了，伸手敲了敲自家徒弟的脑袋。 你说你自己养猫却被猫牵着走，哼。 白玉堂也无奈。两厢正对视，外头传来了脚步声，回头就见展昭和公孙抱着几个箱子跑了进来，身后还有帮忙抬箱子的影卫。小四子从大宅里跑出来，叫了爹爹之后发现赵普没在，就看走在后头的折影。 舅舅呢？ 刚才去太后宫里帮忙查案，没想到太皇太妃也在，被逮回家了。 展昭将箱子放到桌子上，伸手拿了白玉堂眼前的茶杯来喝。天尊好奇打开箱子。 嚯，你们捡钱了？ 展昭摇头，边喝茶边将梁巧玉的事情告诉了白玉堂。 白玉堂拿了几样箱子里的首饰看了看，皱眉， 的确是价值不菲， 虽然藏在梁家，但未必是梁巧玉偷的吧。到宫内偷窃需要本事，她一个普通宫女很难办到啊。 展昭和公孙都点头，显然他们也这样想。见白玉堂画的画像，公孙拿起来看，说是觉得和那张画像上的男子相像，不过展昭也就跟白玉堂似的没看出像来，这方面大家还是相信公孙的判断。听白玉堂说了刚才的事情，展昭突然有些感慨， 我这边碰到个老头就感慨好人不长命，祸害一千年，你那边碰到个老太太就感慨万事无常，白发人送黑发人。 天也晚了，众人收了东西准备明天接着查，就各自回屋洗漱睡觉。等白玉堂洗了澡回到房间，就见展昭也洗过了，穿了身白色的里衣，正坐在桌边啃一块虾饼，桌上有一盘吃了快一半了。见白玉堂进来，展昭对他指了指虾饼， 厨王大娘送的宵夜。 白玉堂关上房门走过去，看着认真吃虾饼腮帮子鼓鼓的展昭，突然有些想笑， 这世上的确是不公平。 有 人一天吃一顿都胖成球，你一天照十顿那么吃也不见你长肉，你说是不是不公平啊？ 展昭眯眼叼着虾饼过来钻被窝，将跳上床尾蹭他的小五推了推，靠在他软乎乎的肚子上舒舒服服躺着，架起腿喊白玉堂。 玉堂，你觉得画像上那个男人眼熟吗？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盯着展昭看， 你觉得眼熟啊？ 哦，这倒没有，说起来奇怪啊，那画像上的人我肯定没见过，但是那具骸骨不晓得为什么我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。 闻言白玉堂盯着展昭发呆，展昭突然坐起来认真看白玉堂。 还有啊，那个鱼尾枕我也觉得很眼熟。 枕头也眼熟啊？ 枕头还好啦，就是那个鱼尾的造型我在哪儿见过呢？想不起来了。 算了，还是别想了，早点睡吧。 白玉堂抬手熄了灯，展昭枕着小五翻腾，脑子里乱哄哄的。白玉堂今天陪小四子玩了一天，别看小四子平日跟着小鹌鹑似的趴着不动，玩起来还挺疯，于是五爷很快就觉得睡意袭来，在他要睡还没睡的时候，就听到展昭突然啊了一声。白玉堂猛地睁开眼，以为展昭做噩梦还是怎么了，谁知那只猫窜上来往他胸前一趴，抓着他衣领子就晃。 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在哪见过那枕头了。 白玉堂被展昭晃得彻底清醒了过来，无奈叹了口气，黑灯瞎火的也看不太清楚，等展昭晃完，白玉堂伸手摸索了一下按住他头。 在哪儿见过？ 展昭突然不说话了，摸着下巴似乎是在考虑着什么，最后突然翻了个身爬回去了。白玉堂微微的愣了愣，不解。 猫。 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明天再说吧。 展昭翻身盖被子，拍了拍枕头躺好，准备睡觉。白玉堂看着裹着被子翻身心满意足准备会周公的展昭，头一次有了一种恨得牙痒痒的感觉，这猫把他吵得睡意全无，自己倒是准备睡了，关键是也不说在哪儿见过那枕头。白玉堂坐了起来，看了看身旁裹得毛毛虫一样的展昭，摸索了一下大概找到了腰的位置，然后伸出一根手指对准了戳。隔壁屋子里，殷侯刚躺下就听到自家外孙嚷嚷了起来，问桌边不知道正捣鼓什么的天尊， 他俩这是怎么了？ 年轻人嘛，这叫有朝气，你个老头子是不会懂的。 殷侯抬起头看天尊眼前放着个大箱子，这会儿 他正盖盖子呢。 那箱子里有什么？ 天尊捧着那个箱子瞄了殷侯一眼，神秘一笑，然后搂着箱子就跑去自己那张床，把箱子推进床里藏了起来。殷侯一边眉毛就挑起来了， 这老鬼藏了什么这么神秘？ 展昭被白玉堂戳中笑穴弹了起来，捂着腰眯着眼睛看白玉堂。白玉堂倒是很平静。 你干嘛？ 你醒了 啊？ 还困不困啊？ 五爷接着问。展昭摇摇头，一脸怨念。白玉堂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躺下。 那我先睡了。 展昭张大了嘴，看着白玉堂舒舒服服躺下。白玉堂躺下之后发现这招还正经挺管用，他突然就觉得困了。大概过了有半盏茶的功夫，展护卫回过神来了，倒抽一口冷气，黑灯瞎火的就伸手拽白玉堂的被子。 嗯，你是跟谁学坏的？ 还不是跟你学的。 白玉堂跟展昭抢被子，两位大侠内力也是高了点，劲儿也是大了点，就听到刺啦一声，两人都一愣。再看白玉堂那条蚕丝锦被被撕成了两半。展昭眨了眨眼，将自己手里的半床被子还给了白玉堂，然后拽自己的被子裹住一翻身继续睡。白玉堂哭笑不得，也不跟他闹了，再闹不用睡了。五爷刚刚躺下就感觉一旁展昭动了动，随后一个被角挪了过来盖在了他身上。白玉堂伸手拽了拽，顺利拽过来了半床被子。白玉堂盖好被子，手指戳了戳展昭，展昭一晃， 别闹。 谁先闹的？你倒是说，在哪儿见过那鱼尾啊？ 明早带你去看嘛，你一时半会我说不清楚，没准是我弄错了呢。 展昭顺手将来凑热闹的小五的大脑袋推开，白玉堂也不跟着操这份心了，闭上眼睛，准备等明早再说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